数收市报22,566点，创近11个月新高，全日升522点，升幅大约2.4%。主板成交额近1,196亿元，科技指数升超过4%，收市报4,763点，系超过6个月以嚟首次重上4,700点关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干燥嘅季候风补充会喺听朝抵达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气温大约15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66点，升522点，总成交金额1,195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8升15蚊，阿里巴巴117.5升1.2，盈富基金22.72升5.4，美团172.4升4.3，恒生中国企业77.84升2.18，比亚迪股份240蚊升13.6，中国平安64.75升2.6，友邦保险90蚊升2.4，港交所375蚊升6.6，小米集团13.34升1.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9.709，瑞士法郎8.532，澳元5.571，加元5.848，新西兰元5.085，欧元8.545。每百日元对港元6.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2点，跌32点。港金报18,15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42美元，卖出1,94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收费广场稍为繁忙少少。咁新界路面方面咧，大埔嘅林锦公路近住林村乡公所路咧，较早前咧就好繁忙嘅，而家好啲啦。不过咧，林村乡公所路仲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嘅，由而家去到黄昏嘅7点钟，介乎排流至到林村乡公所嘅一段林村乡公所路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九龙路面方面咧，旺角豉油街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啊，广东道至新田地街嗰段嘅豉油街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深水埗福华街就因为有啲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要做，而家介乎昌华街至青山道嗰段嘅福华街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受影响驾驶人士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啊。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青屿干线小豪湾去机场。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在这里祝大家家肥屋润。 我阿仙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志豪祝大家家人工。 不是这个家。 咁家财万贯啦， 咁又 OK 喎。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介绍嚟嘅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蚊嘅津贴，公司就俾500蚊。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就不是只是基层人士看病的意思，讲紧整个医疗系统最基础的一层，比较着重在慢性疾病和怎样去改善我们健康状况。 来紧13集一起探讨一下怎样藉着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以前后生啊，即系可能唔系咁识感恩啦、啊。好多时可能有一啲同啲同事又好，或者啲朋友之间都有一啲自己嘅睇法立场啊，咁都会有阵时会有啲拗撬。咁我希望即系大家原谅我啦，即系所有我识嘅朋友，包括杜德伟又好 ，B 哥哥，所有识嘅人，我会继续长大咯。Hello， 我系吕方，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位歌手咧唔需要介绍佢几多岁啊，事关呢一首佢嘅成名作咧，第一句已经讲咗佢系21岁啊。女歌手 Katie Gregson McLeod。 I'm 21，一夜之吹之散 ，between being numb and feeling everything。Good days only serve as relief again. Now I'm watching as I waste away my days and nights. It's a cross dissolve, it's a scene I've laid before. 有啲歌咧系要慢慢俾时间佢咧，先听到当中咧吸引之处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创作歌手 Katie Gregson McLeod Complex。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8，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6号啊，大家都开工啦，开工大吉啦！ 年初五咁嘅样啊， 系啊， 开心咯，即系 开心咯，又都翻工见同事，翻去斗利是啊，谂起开心啊， 系啦，你睇下我今日几兴奋，几精神， 精灵仔啊，今日你 啦。 咁啊，预告下今日我哋苏颂音乐嘉宾咧，将会有细猫应志月 嘅，咁啊会介绍佢新派台作品啦。 冇错，就系、是、有呢一首嘅《周末很忙》啊。到底佢喺啱啱呢个周末有几忙呢？原来唔讲你未必会知道，就系、是、佢自称系一个宅仔嚟嘅。 有几宅 啊？系啦，咁啊转头诶六点钟咧就可以探讨到呢一个细猫认字月嘅宅仔世界啦。 好有趣啊！我觉得 系啦，冇错，亦都会带嚟嘅新歌《周末很忙》咧，即系嗰个创作嘅过程啦，即系呢个命题啦，加埋佢收歌嗰阵时嘅一啲啊细节咁样样嘅。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系啊，咁啊，琴日我哋讲嘅有两个题目讲啊，咁啊讲咗 A 啦，另外呢一个咧就系、是、都系延续住礼拜一嘅 topic 嘅。咁因为个少少背景资料，就我表妹喺外国翻嚟啦，咁啊佢嘅老公就系一位。外国人啦，咁啊星期一讲咗即系学识呢个揸筷子啊， 你跟外国人学揸筷子， 我必须要 update 下咧，去到。嗱，我年三十晚就開，即係叫做學到個竅門啦。咁啊，報告一下個進度咧。其實我初三左右咧，其實我已經可以正常食到飯。 我以為你講緊你讀書嗰陣時初三、初中三年級咁樣。 係年初三啊，我已經可以正常食到飯啦。多身邊嘅朋友 啊，唔係你係肯定自己初三嘅時候嗰個揸筷子嘅方式係 啱 㗎 啦，而家啱㗎啦。即係大家都。睇死我唔会有咁有恒心嘅时候，我已经能够做得到啦。咁所以呢， 就係、是、全凭我唔记得咗系咪全凭你另一半嘅一句金句啊，一个呢个叫做 口诀啦，少少窍门啦，咁样就成功咗啦。系啊，卅岁人先至嚟，好似好自豪咁样。 其实你好叻， 一啲都唔值得你自豪。 我到而家都未练好啊。 即系话俾你听，原来你只需要改咧几日，你系可以改到个习惯。 OK 啊 ，OK 噶，开咗个好头啊！今年 人哋话学坏三日啊，你而家学好都系 三日咋，搞得掂啊！所以大家系一个正面嘅教材俾大家听，有嘢想改咧系改到嘅。 最正面系咩？连波城都做到， 都做到， 大家冇乜 嘢做唔到啦。咁系除咗即系我觉得呢、這、一个所以呢今年嘅新年几有趣嘅，即除咗喺呢一个执筷子方面成为咗一个话题之外咧，另一样咧就喺、是、餐桌上面嘅都系，即系比较多见面都系食饭啊。就是你要去解释和介绍台面上的送菜给一位外国人呢、这个是一个一啲都不容易的事来的。 中菜。 中菜啊食嘢。咁食緊啲乜嘢 是。 坦白说啊你叫我用广东话讲。 Pig,this is cow,this is pig,this is, chicken。 都还好啊呢啲你都仲讲到猪皮 pork skin 咁样大概 get 到系一件咩事啦。当你譬如你煲汤用嗰啲咩莲子乜乜嗰啲呢衰啲咁讲， 莲子系咩 lotus 啊？ 你冇问我啦，系好似lotus 嘅唔知乜嘢咁啊。 OK， 你唔好话用英文啊。作为一个唔系好煮嘢食，我对于食嘢嘅了解唔系好深嘅一个人咧，你叫我用广东话解释食紧啲乜嘢， 都已经难， 我都未必做得到啊。 系啊， 即系嗰个菜，我分到咩菜心啊、油麦菜啊嗰啲咁咯。 同埋咧，啲过年菜式啲名好得意噶嘛，叫咩金玉满堂咁，其实你都唔知入边有啲乜嘢噶嘛。 系啦，即系黄金虾咁，佢又唔系普通虾，咁啊，你又要解释埋个做法俾佢听，因为你就咁同佢讲啊。黄金即 golden 啊，你同佢讲一个 golden shrimp 咧，其实冇用嘅，因为咁即系咩为止 golden 咧，你要解释俾佢听。咁我唔识煮嘢食的话咧，我解释唔到嗰个做法，因为佢黄金，我哋喺一个我哋传统会理解到。就是一件点嘅事，但你要解释俾佢听就唔一样啦。 即系二头嘢加埋可能即系有少少嘅咸蛋咁样一齐攞落去炒啊炸啊咁样咯。 系啊，跟住咁啊呢啲中式嘢咯，跟住你有啲譬如法菜啊、蚝豉，咁蚝豉都仲好啲嘅，即系都知道佢系嚟自蚝嘅 oyster， 咁但系咧佢就系点样腌咗点样整过，咁你可以。即大概介紹到啦，咁啊啲菇你又解釋到啦，咁啊，咁啊有，所以我覺得係幾得意嘅。你要 你發菜你點樣解釋？ 唔記得啦， 佢哋應該冇乜點樣見過發菜噶嘛。通常我會直接呃佢哋話呢啲係頭髮。 頭髮 hair， this is hair， hair 咁啊，咁啊。即系跟住系啦，即系你夜晚食会有呢啲，咁啊你谂翻咯，你中菜夜晚会食到啲咩？你逐味介绍，你能唔能够介绍到咧、 嗯？ 因为呢个都呢个嘅过程咧， 有趣。 读书中学嘅时候、嗯，可能你会经历过，点解咧？因为你有机会写过一啲文啊，英文堂、哦，可能总会有机会你读咗咁多年书。 總有一篇文咧係叫你介紹香港嘅文化俾外國人，有機會寫過嘅。咁通常寫景點嘅，所以大家對於景點嘅英文咧係會熟悉一啲嘅。 同埋咧，通常中學校呢啲咧叫你推介一啲特色美食俾外國人，通常嚟嚟去去中學生嘅水平都係點心啊，跟住嗰啲雞蛋仔我都唔記得咗係乜嘢啦。 係啊，你諗要點心咁，但係佢就會 follow up 問啊，點心即係乜嘢咧？ 係啦，咁我就唔識再寫落去啦。 係啊，咁你就要講俾佢聽。哦，其实即系虾饺里面就有啲虾啦，跟住嗰阵皮系点咧？咁跟住好啦，奶黄包咯，奶黄是什么？你又要谂下点样解释咯？ 写啊，咩啊？讲啊？ 我唔记得啦，呢啲交呢啲我交俾我表妹，系啊，因为佢可以翻译到嘛。 佢、真系有咁样去做个翻译喺度。 系啦，咁佢识广东话噶嘛？咁、okay, okay, 所以佢知道嗰啲咩嚟嘅，咁我哋可以解释俾佢听咯。但系你当有啲好特色嘅菜，头先讲嗰啲咩黄金虾啊，系啦，咩？发财 好 事啊，咁样呢啲咧，咁你就要逐一逐一咁样拆解咯。 呢个有趣、啊， 我觉得好得意嘅。 我想问一下，成餐饭入边，你最后感觉上佢系真系听得明啊，定还是 其实明嘅？你解释咗系、哦 okay、啊，你有啲菜你咪讲翻， 即系唔系俾唔系因为俾面， 唔系嘅，你会知嘅。其实 OK OK OK， 例如食鸭咁，你咪话呢个系得咯。 系咁呢个好容易啊，但系佢个做法你又好难解释俾佢听啊嘛。嗱，好老实讲啊，即系先姑勿论嗰个语言嘅问题，有时我哋去食一啲嘅中菜咧，你自己嗌嗰碟餸，你都未必知道个厨系点样煮俾你食啦，除非你自己本身识下厨啫。好多时候你出去一啲咁样嘅餐馆啊、中菜馆啊，通常都系个厨行出嚟话俾你听啦，我哋呢度呢碟咕噜肉咧有啲咩特色噶，系点样炒噶，落咗啲咩酱啊，点解会有菠萝喺度啊咁样，即系有个厨师话俾你听点煮噶嘛。而家你再将嗰个难度加高一层，就系你自己唔识嘅，仲要去走去解释。 系啊。咁咪就咪雙重難度咁樣咯，即係例如海參咁樣，你知道海參係咩啦？咁解釋海參俾佢聽， 真係 係啊，係啊，同埋咧，我覺得 九大鬼啊，嗰啲咩佛跳牆，你都唔知點樣去解啊！ 你用即係嗰句，你用廣東話要解釋俾人聽，你有時都未必知啊，更何況你要轉咗個語言咧咁。咁但係咧，我覺得餐桌上面即係你解釋完之後咧，我覺得好得意嘅，你去到一啲叫做文化上的交流咧。 嗯， 好自然呢，唔知点解会有一种叫做争胜心喺度， 即 係你会好想问到一啲嘢係佢冇食过嘅咁。点解我咁讲呢？即係老豆呢，佢好鍾意就问佢啊，你食呢啲餸菜啦，全部嘢食啦，有冇食错食过嗰啲 猪脷 炸茄子啊， 有啲咁嘅嘢㗎。 即係你返大陸嗰啲咧，唔知點解邊度嚟？你好想有一種話俾聽，啊好勁啊！我食到呢啲嘢，我知你食唔到啊。但係有一種炫耀，所謂炫耀啦咁。跟住咁，我老豆就問佢啊，即係有冇食過炸茄子啊？食過嗰啲咩蠶蟲啊、螞蟻嗰啲咁啦。跟住佢講完一輪之後，咁作為一個外國人，因為佢嘅文化、佢嘢食上面未必會諗過呢啲嘢可以食啦，叫做。咁當我老豆講完一輪之後，我補翻句嘅，即係我都話咧。你千祈唔好以為我哋成日食呢啲嘢，其實我都未食過。因為當你不斷去宣揚呢樣嘢嘅時候，好容易會產生個誤解，就令到外國人覺得哦，哇！你香港人或者亞洲人就成日食呢啲㗎啦。咁我都講，其實咧我好未食過嘅，其實我都搞唔掂嘅。你唔好以為我哋即係咩四腳，即係四隻腳朝天嗰啲就可以食至一杯隻香腸嗰啲。 你聽佢講㗎咋，我自己都未嚟過、 我都未食過啊！千祈唔好誤會咁樣，即係你都要 clarify 翻你個文化， 一個錯誤嘅形象俾大家睇。 係啦，咁就你就會中咗嗰樣嘢喺度咯，即係等於成日都覺得你睇荷里活電影你就知噶， 係係係。 荷里活電影對於香港嘅理解就都要周圍都係紅燈籠啊， 好定型咯，有一啲嘅形象。 但其實有分別噶嘛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啊。另一個好有趣係佢老公問翻轉頭先覺得有咁樣嘅觀察嘅，就因為同佢食嘅。飲茶啦，或者夜晚去茶樓食中菜咁啊，咁你通常會飲啲咩咧？ 夜晚咪都係飲茶嘅，飲酒水嗰啲好少嘅。 係啊，通常飲茶、普洱香片，跟住嗰啲鐵觀音啊，諸如此類啦。呢啲已經冇深究嘅英文啦，總之為 tea 咁啊 ，Chinese tea 咁啊。然後佢問咗我一個問題，我先發現佢話：你哋係咪唔飲凍嘢嘅？ 嗱，呢個好有趣，因為喺佢接觸每一餐同佢食中菜嘅時候， 都冇飲凍嘢， 你都係飲茶啊嘛。咁所以佢嘅角度就，咦？咁其實你哋平時係咪唔飲凍嘢㗎？ 又好似 你覺唔好得意啊？呢、這個其實我哋唔為依家， 但係實際上我哋又會飲凍嘢嘅喎。 係啊，但係因為你帶親，如果外國人你都帶佢飲茶、食中菜嗰啲食，呢一種嘅食法係真係全部都會係以嘢為主㗎嘛。咁、啊、會令到佢產生一個諗法，就係你哋係唔飲凍嘢嘅咁。咁、啊、我就話其實都唔係嘅，我話我哋嚟食中菜嘅時候就會係飲，即係好似一個 pairing 咯，係啊。咁但係平時我係唔係成日飲熱水嘅，我喺公司都係飲翻凍水啊，我食早餐都會飲下凍檸茶啊咁樣。 我哋都會飲呢一個 ice coffee 啊，ice milk tea 啊，ice lemonade 啊咁樣嘅。 係啦，因為佢接觸嘅時候喺呢個面向，咁佢了解你個文化就係咁樣樣啦嘛。即係你都會你去第二個地方，你去親食 burger 咪餐餐都 burger 咁一樣道理啫嘛。 咁冇㗎，即係等於有時一啲你去嗰啲英式嘅下午茶，佢哋都係飲英國茶，其實一個概念都好同，好相似。即係你唔會無啦啦喺個英式嘅下午茶入邊係飲其他嘢噶嘛，即係你都會飲嗰啲嘢。但係你要去同佢解釋嘅時候，佢會直覺覺得，你點解好似全日我成個 trip 都冇飲過一杯凍嘢？ 係， 同埋加上我覺得呢排天氣凍啫。 係係， 你有冇同佢解釋？其實我平時都飲好多凍嘢，不過呢排天氣凍，所以飲少啲。 我其實我平時咧飲水咧都係嗰啲 tap water 嗰啲温度嚟嘅，其實都唔係啲熱嘢。 我都會飲beer 嘅，不過唔知你飲唔飲，所以就 通常中女會飲暖水咯咁啊。講呢啲咁啊，咁啊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好多你 default 咗你認知嘅嘢咧，你要解釋係好難嘅，即係就算食日本嘢有一餐都係嘅，你要解釋嗰啲魚生咁，你都要講俾佢聽。 佢應該都有食過。 即係我哋叫開唔熟 sushi 咯，咁但係 sushi 即係咩咧咁啊？啊，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咁我老豆就成日翻譯啦，就係話一啲叫做 uncooked fish 咁啊 ，uncooked fish 咁啦。 即係魚生啊？ 係啊，魚生啊，佢解釋魚生刺身就係 uncooked fish。咁但係喺外國人嘅角度 ，uncooked 嘅意思係咩咧？就係你先 cook 咗，再 uncook。先至會用 uncook 呢個字啊！ 哦，即係 grammar 上係錯嘅， 即係嗰個語言嗰個處理，即係 unlock 嘅意思，你先 lock 咗佢，你先會有 unlock 嘅出現。咁、所以 uncook 就唔係即係冇煮過，而係你煮完之後再將佢變成冇煮過， 所以 就會用 uncook 呢個字咯。 唔存在嘅喎，應該你冇一樣嘢係可以煮完跟住 好少可啦，係咯。咁所以變成哦，原來你去講刺身唔係用 uncooked fish 咯，咁 咪 sashimi 咯 ，sashimi 我哋都係叫。开咁样咯，系啊， 呢个好有趣、哦， 好有趣。 其实同呢个外籍人士食饭都系一个博大精深嘅一个学问嚟、 啊。你先啊，学识咗用广东话解释俾人听， 然后再用将佢变做英文。 系啊，即系好多呢一啲嘅 stereotype， 你就可以透过一餐饭咧，你去沟通咧，交流你就可以讲得到噶啦。 有趣啊！ 正如啦，香港嘅音乐都系咪啊好中式，就系、是、一定会用一啲 Chinese instrument 咧，又不一定嘅。不过加咗落去咧。个感觉就正啲咁解。如果你有机会介绍啲音乐俾外国人，你可以介绍呢一首就系好充满中式感觉嘅歌啦。咁当然你都话俾你听，其实都有做翻啲 modern 啲 R&B 嘅嘢嘅。 梦里漫游越浮大海，哪会胜过你风采？与你接近对望片刻，藏心内。若近若离若然乱猜，也要带上野花载，懒理世俗责备眼光难阻碍，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生托付虚掩一扇门，想意起舞，渗透我每寸血管，身可对换他身的我们，厮守结伴。你我似笑似悲哀，数个晚上半梦半醒，无可 再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看透你每处发苦，想终生托付，虚掩一扇门，想意气缓缓，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兑换他身的我们。坐在邂逅对方，街边的你，嘴边的我，一早知道已出错，还继续爱与你，与我极傻。透着爱，透着过，透着错下去摸，敷衍的我，孤单一个，失手街过这惨况，凉风可否吹熄来风？ 新闻先，听我有 Travis 欧国成的《梨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01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64宗输入病例，新情报2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3045人死亡。新增8间安老同残疾人士院舍，共9名院友同2名员工确诊，另外有19间学校情报，有19名学生同7名教职员确诊。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阮國勇說，口罩令最好等春夏之交才放寬會較為合適。他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解釋，當每日最低氣溫高於20度，所有呼吸道病毒在環境的生存時間會較短，感染之後身體的炎症反應亦都會較輕，這個氣溫通常在3月底至4月初出現。袁国勇预料后口罩浪期间，不同的呼吸道病毒会重临，强调一定要挨过这一浪，令到社会对所有呼吸道病毒产生良好的混合免疫，而且这个情况最好在夏天发生，让医疗系统在冬季不至于承受太大压力。立场新闻涉嫌发布煽动文章案，在区域法院续审，被告之一时任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接受控方盘问。控方提及立场新闻在2019年11月发布的专题访问 V 小弟，对方提倡伏击、杀警等的暴力行为，控方质疑立场新闻为对方提供发言平台。钟佩权作供的时候说，曾经和员工讨论是不是要发布专题，形容当时的决定艰难，但考虑到 V 小队提出会在当年区议会选举之前行动，认为有必要让公众甚至公共部门知识和警惕。他又说有预料过专题会引来批评，但仍然希望读者和公众思考被访者的行为应不应该被合理化，这个亦都关乎公众利益。谷歌宣布对旗下在印度运作的流动装备作业系统 Android 进行一系列改动，包括允许用户在装备之中选择自行指定的搜索引擎。印度大约97%的智能手机以 Android 系统运行，当地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裁定谷歌在一系列使用 Android 的手机上滥用牌照条款和市场地位，扼杀竞争，并且导致谷歌可持续获取消费者的数据以及有利可图的广告机会，构成不公平商业行为，因此判罚谷歌超过$1,600,000。谷歌不服，在最高法院挑战有关裁决，认为没有其他司法管辖区，要求谷歌作出有如印度竞争事务委员会要求的深远改变。 最高法院拒絕應谷歌要求頒令暫緩委員會的裁決生效，又指示下級法院可繼續審理谷歌的上訴，但是最遲在三月底之前要有結果。谷歌上個星期表示會配合監管機構的決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气温大约15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路面嘅紧急维修啦。较早时喺油麻地宁波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啦。炮台街至到广东道之间的一段宁波街曾经是全线封闭的，现在紧急维修完成了，这一段的宁波街已经全线重开。另外，何文田陶域道有水管急收，陶域道近住巴富洋楼的部分行车线是要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慢车，龙尾过了新丰花园。另外林锦公路近林村许愿树一段来回方向稍为繁忙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和青屿干线小蚝湾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近年气候变化加剧，为香港供应水源的东江流域曾出现严重干旱，居安思危。有咩方法可以开拓新水源呢？点样令市民提高警觉，珍惜用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珍惜水资源。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唔同嘅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掂。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新春大吉，恭喜发财！ 周末大电影，新年继续同你睇好戏。 业余合道三兄弟遇上老千两姊妹，惺惺相惜，众志琴黑帮头目。 周末大电影《家有喜事2020》， 张智霖、张继聪、黄百鸣等主演。 1月29号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So don't

算残忍，以将痛换记忆替我见证，怕一切没发生，用你背影令你感刻于心，做你错分，在外地只揽后你更确分，将经典亲手毁灭，闭上你幻化中尘。 有由苏丽珊自己作曲的作品，填词温玲儿、林若宁啦，编曲监制周石汉，由苏丽珊的爱情指示艺术品。 愿望融化，浪漫童话尚未回家，静静回身，身躯发障碍吗？茫茫轮廓，念念肉身，像被埋在雪下。众生之下，人不过是人吧。平复脑内斗争，骤降体温，肌肤都敏感。回头刺痛增生，你我可记起原来对话，灵魂消散，美梦未放下，却以一句告别念挂，心色吗？平息。拆下去孤身重化，花散落了吗？寂寞悬挂，坐在泥沙，独自涂鸦，淡淡回想当初景象如画，独自回放，默默重演旧事，寻觅意义。最可笑是我俩早刻下名字，埋在脑内记忆未会找出当初的气氛，沿途探索风影，你我可记起原来对话，灵魂消散，美梦未放下，却以一句告别念挂，心色吗？平息挣扎，撑下去只得更差，警方定了吗？和你都欣赏过落霞，唯未可兑换成造化，终结时作挥发。你可记得谈情说话，然而因你我活在对骂，抹杀一切努力代价，多可怕，带走记忆全然退下，望想你太倦是回家，

请问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仍莫却见你擦千里外，圆月缺一片，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但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see your smile. 分秒仍留恋你，仍回忆你，去哪里与你重遇，早疏远。圆月缺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得连想起分开，醒觉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冯允谦嘅派台作品啊，作曲填词都有佢自己啦。咁填词英文部分，广东话词就有暗木嘅，有 Me and the Moon。 是他第一首作品，亦是一封情书。 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 话呢首歌系俾粉丝，同时亦都系俾所有听嘅人嘅一封情书嚟嘅。佢觉得每个人都总有一啲悲伤嘅回忆，但要记得，永远都有陪伴你嘅人为你分担。 潮流选中的，越看越无味，能慢慢发光只有你。 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两个星期，连升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6位，魏晋生。第一个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气温大约15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旺角豉油街因为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全线封闭。另外，深水埗福华街有路面急收，福华街介乎昌华街至到青山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而喺新蒲岗嘅四美街有道路工程，四美街去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巴士站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咗噶，车辆系不准由四美街左转太子道东。九巴路线5号 M 系要改道行驶，乘客要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青屿干线小蚝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星期嘅作文题目，我的志愿，点解你哋所有人嘅内容都一样？陈文彤、查论用、洪耀华、温良玉、黄祖强。你哋个个都写住咧，想做武侠小说作家嘅。 Michi， 我哋冇呃你噶，我哋连笔名都谂好晒噶啦。我会叫金庸，佢哋就会叫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同王奕。 听住星期日晚8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今次会介绍一班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到时你就知我哋冇长大花噶啦。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我都好建议学韩文，点解呢？因为其实好易嘅，对于我哋尤其是识中文英文嘅香港人嚟讲。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其实韩文入面呢係有好多嘅汉字，咁亦都会有外来语，真係嚟自韩文嘅词语就大概为 54%， 咁所以其实好似听落去学咗一半，剩返嗰啲呢我哋都会系耳熟能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8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福到 福到， 家家有福 到。斌神，你咁中意玩食字，代表骚动音乐嘅话，不如我乐字送个祝福语俾听众啊！ 歌成好简单啫，我祝大家同屋企人乐也融融，一齐听住骚动音乐过年，都几有气氛噶。 我都祝大家听骚动音乐播嗰啲歌，都可以乐在其中啊！ 家仍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套。 Vincent， 今日呢位嘉宾我哋识咗一段时间，系时候加深了解啦。 其实以我对佢嘅印象，我知道佢身体有啲地方系好大，有啲地方就好细嘅，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胆大心细猫。 阿斌啊，咁你身体又有边啲地方大，边啲地方细呢？ 今日送音乐嘉宾啦，有细猫应志月嘅。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 系啊，我之前送咗几次就用应志月呢个名啦，但系今次咧，我哋就觉得用细猫呢个啦，转下嗰个 style 啦，同埋啲即系啲字嘅写法都已经唔同咗啦。我哋嘅同事阿 Carmen 而家学咗新啦，系啊，咁啊就谂起，喂，胆大心细啊，呢啲几好啊，呢啲几好倾啊，咁样。 冇错，冇错。 系啊，本身系咁谂噶。 我本身喺车度谂咧，同边个人倾紧啊？今日系咩咧？咁会唔会应志月咯？ 跟住听完之后，觉得呢个真系太好啊！ 应节月直头系啱翻晒而家呢个气氛， 啊、因为而家呢个月份就系呢个农历新年嘅应节月啦。 系错， 所以啊， 渣点解你要谂唔到噶？波成啊， 不如下次我问你，你想收乜嘢？ 系啊，最好系咁样样。 因为的确喺开麦之前，我哋都真系讲咗一啲少少应节嘅嘢嘅。 系， 所以我觉得咧，既然你咁好谂咗呢一个应节月嚟俾我哋咧， 应下节啦， 等下心细呢个摆一摆喺侧边先， 转头先，转头再讲。 系啦，讲下呢个应节月农历新年先，即系农历新年以往你系 冇过嘅， 因为喺韩国啊嘛，系嘛，一路好长时间喺嗰边， 系完全系感受唔到农历新年嘅气氛嘅。 但佢哋都有即系农历新年都会庆祝嘅，其实 佢哋自己会围内庆祝咯，即系有血缘关系人先庆祝咯。 哦， 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咧，经过楼下看更又派一封利是啊，经过饮茶个阿姐又利利是是咁，即系唔系咁呢一种嚟。 系啦，完全冇嘅，净系派利是俾系俾真系自己有血缘关系嘅人。 哦， 咁但系零舍系大封嘅， 系 啦，即系。唔係即係周圍派咁樣， 因為佢唔使派出面嗰啲慳翻啲錢就可以俾屋企人 集中啲，喂咁幾好喎、啊！ 其實應該教我哋阿爸阿媽都應該係咁啊， 係咯。 其他人你唔使派， 你睇下人哋啲韓國人係咁噶， 唔係咯。咁但係佢哋嗰啲慶祝啊，成嗰啲係咪都係自己屋企圍內自己拜年啊？成好少會遇朋友冇， 係同埋佢哋食。年糕咯，都系，即系一年365日都系食年糕，我会以为有其他嘢食咯， 都系 平时系食辣炒辣年糕嘅，咁之后新年咧就系汤年糕切到一片片嘅啫，但系都系嗰个材料咯， 白色嗰只 系啦，都系嗰只， 我哋喺香港食嗰只噶嘛，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所以 系 好闷， 系咯，咁即系其实你冇乜嘢可以做，啲嘢又唔开噶啦嘛，系嘛， 系啊，唔开啊，全部都系好早餐啊，或者休业几日咯， 哦，有冇好憎新年啊咁？ 都。都好迷茫噶，自己匿埋屋企咯，扮忙咯。 系 就周末很忙啊！今个礼拜我周末很忙，你唔好揾我啊！ 其实我唔得闲啊，咁样咁又会唔会身边有其他都系哦，即系都系嚟韩国嗰度做嘢或者读书嗰啲 friend 各样咧？咁自己可以 gather 咧？都有嘅，都有嘅。但系大部分如果系内地嘅人咧，佢哋就直接飞翻，即系都会飞翻去，因为佢哋对佢嚟讲系非常之重要。我谂香港都应该会好重要嘅，对。但系可能我冇嗰、那个应节嗰种，即系应节亦冇应节， 冇个 feel， 系啦，冇个 feel， 系啦，所以就冇特登翻去嘅， 系， 所以就系咁。 咁但系再翻完咗嗰边喺韩国，跟住练习生啊嘅生涯各样，翻翻嚟香港之后就 Covid 啦，跟住之后两年嚟都冇应节过，跟住嚟紧想应节，但系就好似大家已经。即係嗰種習慣咗啊， 係啊， 同埋依家好方便，依家係嗰啲 QR code 俾錢嘅啦嘛，依家都唔使拜年。 哦，係啊，最好嘅發明就係咁樣樣，就算大家唔出嚟聚會都可以派到利是同收到利是。 係啊，利是啊嘛，佢哋用嗰個係英文用 嗰啲啊嘛。 冇錯，同埋咧，你會發現喺而家新年呢幾年咧，大家係特別踴躍咁樣去晨早流流咧，10:00就神機咁早 send message 俾你啊，新年快樂，恭喜發財，咁你就要識做啦咁樣。 冇錯。 但係你本身屋企家族大唔大嗰啲，即係如果要拜起年上嚟，系咪都真系多人嗰啲啊？ 又唔系、哦，即系最多我谂都系两三次啦。即系以前细个都系拜，即系去人哋屋企两三次咁。 系，所以对农历新年嘅 feel 系，我 feel 系 冇啊，同埋系细个 热情啊，我 细个嗰种系阿妈系话，我帮你 keep 住啲利是先啦、啊，跟住就。 唔见咗咯。 直头系阴影啊！直头系阴影啊！呢、這个系 系啊！对于黑洞嘅理解终于明白啦，原来就好似你事先俾咗之后冇咗嗰啲嘢。 系啦，所以就系纯粹冇乜。即系冇乜嗰种杂应节嗰种感觉， 所以对应节月嚟讲，应节月咧就系、是、一个收完利是，啲利是系爱嚟 上缴 上缴俾妈咪嘅， 上缴俾阿妈嘅一个节日嚟嘅， 系啦。 咁但系今年新年有冇啲嘢搞下嗰啲城咧？系咪有啲市集定系嗰啲有啲嘢发生下？ 今年有搞市集嘅，同埋嚟紧都一定要派利是俾实 Q 嘅，一定要，因为派完之后咧就有 Face ID 享用一年，提醒大家一定要派俾自己。 喂，咁你嗰个好好啊，有一年啦、啊，都算长啊。 系啊，我嗰个得一个月嘅啫。 你嗰个唔系，你嗰个唔系得一个钟嘅啫，定半个钟啊？ 冇添啊，嗰个系冇存在过。 唔系你都冇派 error， 因为 你唔派啫， 我唔派俾佢啊嘛。 咪系 啊，所以我离开咗之后，翻转头已经唔认得我啦。 所以你成日以为系啲看更叔叔好冇记性，其实系佢哋太好记性，佢记得边个有派，边个冇派，所以你自己要检讨下啦，波成。 要交年费365蚊，你起码每日一蚊就帮你开一次门。 大佬本身有交管理费嘅，所以唔好俾，有已经有交啦，大哥已经俾紧放紧金啊，每个月。 所以咪可以住喺度。嗰啲咪嗰啲管理费咪有咯，但系 Face ID 冇咯、 啊。 你想要享用呢个 Face ID， 你要货多啲啲咯。 咁但系对于你嚟讲啦，今年嘅新年啦，即系终于翻到嚟，即系又今年嘅疫情好似开始舒缓翻少少嘅时候，有冇话啊？其实今年都做咗啲咩过年嘅时候 准备啊， 即系都会开始发现，咦系、原来都有啲嘢要忙翻下噶咯咁样。 系咁最主要一定有搞去咗搞年宵嘅，咁自己同啲其他 KOL 啊 artist 朋友一齐咧，就搞咗个市集咁样，咁都系做下一啲手工艺嘅。嘢啦，咁最主要系即系唔系为咗赚钱，而系可都有一班自己合作嘅同事啦，叫做咁养活到大家，咁啊更加重要，即系希望大家喺新一年开开心心啦，同埋同 fans 见到面咧，咁希望佢哋新一年，即系最主要我哋艺人存在就系带到欢乐俾观众，系啦，咁所以嗰下个 moment 都几开心嘅， 又可以有翻呢啲气氛嘢咯， 系啊，有啊， 之前几年又冇咁咧， 系啊， 你而家有翻，即系你买 gather， 你有地方去啊，即系譬如你年三十晚咁样，我食完饭或者晏昼未食饭前，有咩地方去有气氛嘅，你真系要揾呢啲， 系因为我细个住维园附近嘅，好近嘅。所以咧，我年三十晚一定凌晨去扫货嘅。 系， 虽然咁样讲好衰，但系次次系等到大家收晒嘢，准备嚟买嘅 最抵啦， 最抵 系啦。其实你都有付出噶，你要等到咁晏先。 系啊，三四点闹钟一嘢冲过去噶， 其实都唔容易啊。 山南，等阵先，我帮你买多件先。 系，帮你买咩啊？几多钱啊？哦，喂，有折，唔系、哦，前两日好似唔系呢个价格。 系啊，你都清噶啦，嗰啲，我帮你要咗佢啦， 要晒佢啦， 又近到你拎翻去系咪先？又唔使。拖车嗰啲唔使嘥钱咁样， 系系系， 所以我知道咗啊，应节月嘅应节月系会发生啲咩事啦，咁样，咁诶，即系喺即叫做新嘅一年咧，又即系之前嘅犀利，而家农历咁啊，新嘅一年有冇都自己俾啲自己愿望啊、成啊咁样样？ 都有嘅，咁嘅希望自己嘅音乐作品越嚟越好啦，同埋之前其实上一年嘅即系音乐作品都系同阿徐浩监制合作啦，同埋系其他嘅作曲单位啦，咁其实吸收咗一年之后咧，其实。想自己參與多啲作曲嘅， 係 係啦，咁開始應該嚟緊嘅作品都係自己作曲咁樣， 係係咪即係過去呢段時間一路吸收緊都已經有作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叫細即係有修練咯，細貓的修練咯， 係 係啦。 咁呢個修練嘅過程係咪就可以去翻我哋今日呢一句啦？ 膽大心細貓啊， 係 啦係啦 係啦，即係可能細心方面係咪真係好需要？即係無論喺學習做歌創作過程，其實細心呢樣嘢你發現緊要嘅觀察啊。 其实紧要嘅，咁但系自己其实有即系咁样讲咧，就觉得有少少系缺点嚟嘅。有阵时捉得太紧嘅，即系对于自己，我无论系对于音乐上边啊，对于自己好多嘢都捉得有啲紧咯。但系紧，即系如果系太紧嘅话，就叫有啲 stubborn。 例如咧，你可唔可以举到个例子系啲乜嘢位？你觉得自己其实都知自己捉得紧嘅，或者身边都有朋友啊、合作单位都话呢啲位。 可以鬆翻啲， 鬆翻啲啦，咁樣 嘅。有陣時同監製傾嘅時候，演繹嘅時候，我就會可能舉一啲例子啊，我會唔會咁樣演好啲啊，咁樣唱好啲啊？咁但係咧，可能有陣時唱唔到嗰個位，或者其實有啲位已經咦好好 feel 啦，監製覺得 OK 啦，但我都會覺得，哇，會唔會再嚟到幾次？喂，真係～ 都好似未係最自己想要嗰下啦， 係 咁就可能會一直都喺嗰度卡住咗咯，想做到最好為止咯， 係。 但其實監製話已經喂。真係好 OK 嘅，係啊，咁樣。 哇，咁嘅話，如果你做自己監製嘅話，就好咩嘅咯？ 好難放過自己， 好難放過自己嘅，因為你而家有第三身去幫你 set 一個叫做哦呢度夠啦。但係如果你自己做自己監製嘅話，就另一件事嘅咯。 都係嘅，其實都係嘅， 係咯。 所以有好有唔好咯，呢、這個細心所謂嘅細心呢個性格 係 啦。 但係有冇嘗試過即係而家有幾個嘅單位可以同你一齊？一起去傾，一起研究的時候，自己都開始要學識去放翻鬆少少呢啲位置，就係、是、啊，其實係、哦、原來個監製講嘅係啱喎，原來有啲位係真係自己可以唔使去到捽到自己咁盡啦，有啲嘢可以鬆翻少少啊。呢、這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過程嚟。 係啊係啊，其實所以即係啱啱過咗年啦，上年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學習階段就係大概都係咁樣，即係了解更加多自己先，係係啦，同埋點樣去演繹啊，同埋觀眾喜愛邊一類型嘅音樂啊，自己都係喺個即係上一年2022年係摸索緊。 嗯，有冇一啲答案出現咧？即係頭先你講嘅一啲問題，例如哦，觀眾中意細貓咩類型嘅音樂，點樣樣嘅演繹？ 其實我諗係演繹方面啦，咁我諗。觀眾都係中意聽一啲情感上比較多嘅音樂啦。咁、我自己對於以前可能韓國其實係一種唱法係穩陣啊，求穩啊。因為最主要係可能男團偶像嗰啲，佢哋唱嘅歌都係一啲快歌啊，型啊。 嗯、 唱個方法可能係 hold 喺一個位嘅啫。但係依家可能跟唔同嘅監製時候咧，可能真係用多咗好多嘅聲音嘅控制啊，唱腔嘅控制去。展現更加多嘅情感俾觀眾聽。 嗯，但係佢呢個揾嘅過程，係咪要都揾啲老師一齊去一齊鑽研去揾，定係真係我錄呢首歌 throughout 個過程就同監製去揾啦？係有冇咩方法 嘅？其實同監製去傾嘅，監製、okay. 每位監製都有細貓想即係想演繹嘅方式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不停咁雕琢咯，所以都好多謝。上一年咁多位嘅監製啦，Terry 監製啦，同埋古 Sir 同埋 Agent 監製，其實書文監製都有合作過嘅。所以其實嗰陣時最嚴重嘅時候，可能分分鐘係錄一日，可能六個鐘錄一句都錄唔到。 哇！ 一句我諗係五六個字嗰啲嚟嘅。 基本上邊首歌嘅？ 嚟緊可能有機會再出嘅、 哦。之後嘅， 之後再出嘅，係啦，同阿書老闆同埋古 Sir 嗰首都真係錄咗好耐。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經歷咗花好多時間去雕琢之後咧，所以每次同 Terry 監製合作嘅時候，由幕後花絮去到 cut， 再去到周末很忙嘅時候咧，周末很忙其實係好即係順咗好多嘅，即係快咗好多。但係幕後花絮其實嗰陣時都花好多時間去傾咯。咁所以慢慢睇住自己進步，或者監製佢哋都開始覺得哇咁樣即係。叫快咗順咗好多之後咧，自己都開心嘅。 係 嗱，過去一段時間咧，其實講翻膽大呢個位咧，我都覺得細貓係有膽大嘅成分喺度，因為其實你會發現喺呢一年入邊，細貓一路都嘗試想做一啲唔同類型嘅作品俾樂迷聽啦，即係快快慢慢都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喺入邊啦。有冇試過自己都真係有印象有一啲位大膽到係可能同監製或者同作曲人去傾過一啲嘅諗法，係連監製都覺得哇唔好啦，真係好大膽啊呢個諗法。有冇一啲咁樣嘅體驗喺入邊係開始會發現啊，原來自己越嚟越掌控到有啲乜嘢係啱自己嘅，有啲乜嘢係可能冇咁應該擺喺自己身上嘅咁樣。 其實上年咧，其實當然就非常之服從啦，係啦，但係可能第一年嘅時候，俾嘅意見相對多好多嘅，即係其實嗰下都叫做唔知道點樣演繹係為之啱啊。同埋自己學咗韓國嗰一套咧，又會覺得好想用到喺香港呢邊呢一套，所以搞到有陣時即係唔係話會有同監製有摩擦鬧交嗰種，而係咦好似咁樣錄完佢又唔係好鍾意，即係會有啲挫敗感嘅，反而係咁樣咯。 係， 但係會不停咁樣磨滅嘅時候咧，就會哎呀有啲 失落咯，真係會有啲失落咯。係、嗯， 但係兩套唔一樣，除咗頭先講，我嗰陣時 training 可能比較係偏向即係嗰種男團方式嘅歌嗰種穩定性之外，其實仲有冇啲咩係你發現唔同噶？ 其實我自己以前唱歌係好諗技巧多過諗感情感多啲， 嗯， 即係嗰樣嘢可能點樣去投入，即係以前可能睇歌詞上面唔會消化得咁多，即係反而諗係呢個字 suppose 要點樣唱， 係。 系啦、哦，但系而家可能系以一个独白嘅形式去消化咗佢先， 系 即系同埋会谂住，即系求其幻想住当如果 cut 嘅话系一首伤心情歌嘅，咁你就要谂下啲画面啊、MV 嗰啲情节啊，即系 feel 下嗰个伤感嗰种感觉去唱。但系以前就系会话，嗯，点样唱？先会好，即系先优美咧，嗰种感觉系咁样。 嗯，咁啊，真系完全另一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两样嘢嚟嘅， 系啊，系啊，系。 咁但系你自己觉得自己算唔算一个大胆嘅人咧？即系可以系音乐上或者音乐意外都系嘅。你自己觉得自己算唔算咧？其实， 其实我觉得自己系音乐上面算系大胆嘅，其他嘢就细胆嘅。 其他嘢系包括啲咩？ 有啲咩你觉得自己 想问？ 系咯， 唔系，即系我谂咩机动游戏嗰啲都惊嘅。 玩唔到啊！ 哇，嗰啲真系玩都试过同 friend 去玩嘅，即系要死就死咯，咁样咯，抱住个心态就系。 得啦，以后去嗰啲主题乐园，我同埋你一齐去，我哋去睇鱼。 我都中意你 騎 我噶，我 都係玩到機動遊戲嗰啲嚟嘅。 我都牛地嘅， 好多啊！真係好多都細膽啊！即係我諗喺音樂上面，唯一音樂上面表演上面大膽之外，例如以前又好肥啦，以前肥仔啦，咁你見到中意女仔喺街頭行過，你點會做兵啊？講真，即係正常冇缺乏自信嘅街尾即刻走咗，或者偷偷地及算啦，仲可以變殷勤做兵喎、啊！我真係 已經好再多步啦、 啊， 做兵係 啊，做兵已經真係好大膽，真係好 respect 嘅男仔，抌曬心口。 似啊，近啊， 系啊，所以好细胆嘅，真系好细胆 都系啊。 系啱啱佢讲嘅有画面，惊偷偷地及啦，好知道用及呢个字啊，即刻有画面， 好准确 系啦。 波成似乎你都啊， 我都中意嘅。 O K， 我到而家都系偷偷地偷偷看偷偷望， 成日都唉唔讲啦。 诶有啲古仔喎， 诶新年唔好讲呢啲我哋，我哋讲新歌啊。 二十条问题未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独处多汹涌。若然问题尽头是千尺裂缝，别要失重。So 岁月之路，今天对赌因赌上无觅中寻虚路，迷惘你尚有星途，难过你尚有倾诉，奇怪在跌宕里要是有办法得到也能找 听呢首系细猫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小撇步》。六点嘅新闻翻嚟之后，一阵间咧将会由细猫继续出现喺骚动音乐，介绍佢新歌《周末很忙》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01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64宗输入病例，新情报2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3045人死亡。新增8间安老同残疾人士院舍，共9名院友同2名员工确诊。另外有19间学校情报有19名学生同埋7名教职员确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口罩令最好等春夏之交先至放宽会较为合适。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解释，当每日最低气温高过20度，所有呼吸道病毒在环境的生存时间会较短，感染之后身体的炎症反应亦都会较轻，这个气温通常在3月底至4月初出现。袁国勇预料后口罩浪期间不同的呼吸道病毒会重临，强调一定要挨过这一浪，令到社会对所有呼吸道病毒产生良好的混合免疫，而且这个情况最好在夏天发生，让医疗系统在冬季不至于承受太大压力。政府会在未来五年兴建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表示，房屋局和建筑署正努力检视简约公屋造价有没有下调空间，并尽快公布相关细节。他說簡約公屋單位的平均建築樓面面積會大於過渡性房屋大約兩成。另外，簡約公屋的4至5人大單位佔整體單位的比例，預計亦都會較現正營運或興建中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多。因此，矮層簡約公屋單位的平均建築尺價其實較過渡性房屋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轻朝清凉，气温大约15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九龙路面方面咧，旺角豉油街早前因为路陷，咁啊近住广东道至新田地阶段咧曾经系封闭嘅，而家开翻晒噶啦。仲有油麻地宁波街就亦都系有啲紧急维修啦，近住炮台街至广东道嗰段咧曾经系封闭嘅，而家都系开翻噶啦。深水埗福华街 的紧急维修都做完了，咁所以昌华街至青山道的福华街重开。不过何文田的陶域道就仲是因为有紧急维修，近巴富洋楼那段咧继续系封闭部分行车线嘅。新界咧林锦公路近住林村乡公所那段咧仲系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嘅，会直至去到七点钟，七点钟之后啲封路先会重开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请来心理治疗师安静介绍他的新书《物品的语言》。 在囤积癖患者的生命故事里，不难找到情绪的淤积，有无法放下的情感往事。囤积是由淤塞而来，淤塞是由心结而来。 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恒。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国剧八三零，深居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深居的创作里面，剧中冯绍峰所扮演的思源，他父母就是知识青年，所以他大个之后想回到去上海生活，所以相比起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这个城市就更加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感情。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有細胞應志熱嘅，咁有你嘅新嘅拍嚟做緊。周末很忙啦，合作監製頭先就有都有講緊徐浩啦。咁我哋兩個就會估關呢首歌嘅，再深入去講下呢首新歌嘅製作創作係點樣啦。 係咁啊，我估先啦。今次咧呢一首作品，我想估嗰樣嘢咧，抽象啲啦，我試下， 好啊， 即係大膽啲嘅。 好， 就係我估應該係做 gym 嘅時候攞到嗰個靈感啊，因為我唔知點解咧喺呢首歌入邊，不論係個 MV 嘅畫面啊，定係歌詞咧，好多嘢都好似係同做 gym 係有關係， 自己一個人做啊， 係啦， 放假冇嘢做舉鐵啦，咁樣 係啦，冇錯。跟住 MV 入面大家又喺度做好多一啲做 gym 啊、操 fit 個身形嘅一啲動作啊，咁樣。咁我又喺度諗緊啊，其實係咪細貓想做一首作品係俾大家也好，俾自己也好，做 gym 嘅時候可以聽嘅，可以 keep 住有一種好節奏感好強，令到自己唔好停落嚟嗰一種嘅感覺喺度咧。咁啊，今次我估呢樣嘢就大膽啲，我估應該都錯嘅。不過我又好想嘗試。 咁我估埋你再 keep 啊。 我想估咧，其實做呢首歌應該係諗想有一個 contrast 嘅。個 contrast 嘅意思就係、是，哇，首歌就咁聽落去，哇，好似好開心、好繽紛 party， 星期六日去玩嘅。但其實根本裏面做緊嘅嘢、講緊嘅嘢都唔係呢一樣，或者本身真係可能你心裏面其實唔係好 enjoy， 即係出去啊，又係做乜嘢咧咁樣。咁但偏偏就係我就要做一首咁樣嘅歌，俾你 feel 住一個 vibe， 但我係講緊相反嘅嘢啦。我覺得係呢個 concept 係去諗呢首歌嘅時候，喂，不如咁樣做啊！偏偏我就要做隻好 party 嘅歌，但我係唔去 party 嘅咁樣。我覺得係 有 咁樣 嘅、 對比， 對比 係啦，嗰個諗法係咁樣嚟嘅。 嗯， 好啦，我兩個估嘅你可以 ban 啦。 哇，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又唔係錯曬，唔係我覺得唔係錯曬嘅。 左手 ban 定右手 ban？ 係 唔係 反手 ban？ 係 啦。 唔係，我覺得大家講嘅唔係錯曬嘅，但係又唔係啱曬。 係。 咁我講咗賓臣嗰個嘅狀況先啦。係。咁就係其實，我直接兩個可以串埋一齊講。 好好好。 就係其實本身收到呢首歌嘅時候咧，個 demo 咧就係 Saturday on Fire， 就係類似去 clubbing 啊 party 嗰啲嘅。係。咁我自己咧就同阿Terry 監製傾嘅時候咧，話哇不如寫首輕快啲嘅歌啦 ，party 歌啦。咁有之前前排有演唱會，咁好想將呢個歡樂嘅氣氛帶俾觀眾。咁佢就話：喂，既然係歡樂嘅嘢，咁不如大家傾埋揾鐘雪填詞啦。 嗯。 咁鐘雪就話：喂，收到首歌係 Saturday on Fire， 星期六真係玩得好開心喎、啊，小寶。你星期六做咩啊？咁樣。咁就係你啱啱所講嘅。我星期六就平時約下啲 friend 玩 board game 咯，但你知 artist 咧，即係啲時間成日都變動噶嘛。咁 board game 嗰啲咧少咗只腳，你根本就唔成局噶、 啊， 你就 cancel 噶啦。 係啊 ，cancel 咁做 gym 咯，自己唯有去。啱唔啱先？ 哦，明啊。 但係好 make sense 喎，又係 啦。咁喂，咁既然冇嘢做，咁自己都揾嘢俾自己做啦。咁鐘少話：哇，你都幾無聊喎。咁樣 即係都幾悶，好似歌詞咁講。 係啦係啦，佢話你都幾無聊喎。佢話咁好難寫噶，跟住我就喺度諗。唔系啊，我星期六日我都做 gym 都几开心，自嗨啊嘛，自己自嗨都几开心啊。不如你写下自嗨呢样嘢落去啊，即系自己一个过周末都可以、哦、可以好忙咯、啊。个、意思就系咁样啦、啊。咁、而 MV 点解又系会有咁多健身啊呢种镜头咧？就系、是、因为真系同好多朋友 artist 朋友一齐去健身，跟住就。大家都好想拍一個搞怪嘅嘢啊，係啦，就去完成咗呢一個 MV 啦。 哦，所以我哋嗰啲又真係，我又明你講， 又好似種種地啊， 係啦，係關做 James 嘅都咁啱， 係啦。咁但係我哋逐樣再拆解，譬如先一開始諗住做一首叫做開心啲 party 嘅歌咁樣樣，這個諗法係因為係咪之前我上年做咗幾首一啲慢翻少少慢版啲嘅，新一年咦可以。除了剛才講 show 之外都可以又玩下呢啲曲風啦、 其實本身一開頭咧就好想迎住去唱咗首快歌跳住唱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喺韓國嗰邊揾歌咧，咁咁啱自己中意嗰首咧就四個 writer 一齊去寫嘅，咁、結果佢哋嗰啲版權嗰啲分唔到、我唔知道韓國嗰啲點搞啦，總之傾唔埋，咁結果首歌佢哋又一直傾緊嗰個版權問題就擱置咗啦，咁我同 Terry 傾咁點算咧？咁就不如試下揾其他地方嘅音樂人去揾佢哋作品咁樣，咁就聽到馬來西亞嘅 Audi 嘅呢首歌，咁我自己就覺得哇好得意喎，同埋即係輕快節奏，自己仍然都未試過嘛，都可以展現下哈碌嘅即係搞怪細貓俾觀眾睇咁。 係， 咁 Terry 就話 OK 咁啊，直接。拍板就一起去找鐘雪去完成這個作品、 所以其實一聽到就覺得咦這隻都好像 有可塑性可以有東西玩這樣 是是是、 那好奇一下先原本呢好像很壞這樣問但是好奇一下原本你找了回來韓國那首的節奏或者可能個曲跟現在出來這一首呢那個差距是有多大呢 哇那種是、我想韓國那首是有少少鬼味即是少少妖艳嘅感觉， 系 sexy 啲嘅感觉，但系呢首咧就直头系好 party， 系好开心咁样， 换味重好多，完全另一个走向， 咁啊变咗开开心心，大家一齐迎接新年咁样样啦， 冇错啦。 咁其实系咪成收呢个 demo 嘅时候听佢本身有冇一啲系咪啲英文即系 Saturday on Fire 就系嗰啲嘅歌词嚟噶？ 系佢其实系直头系星期一、二、三、四、五。跟住就過咗啦，星期六一定要大家 party 啦，咁樣好開心咁樣啦。 係。 咁自己睇又即係 都想嘅，但系疫情咁又冇得玩，咁咪真系做 gym 咯。咁即系我都好老实、如实交代俾钟雪听，钟雪就话你真系好鬼无聊， 即系心里边好想啊。但系谂翻转头，其实我本身又唔系咁样样嘅， 系啦，即系有 friend 系可以一齐玩嘅，即系我都会好 outgoing 一齐去玩嘅，即系真系咁啱嘅。所以佢连嗰啲歌词系。有人約咗啊，但又唔能夠見面啊，又不能對現啊，咁不如鍛鍊啦、啊，就身形差現啦、 啊，凍曬喎！即刻係呢啲， 係啊，好犀利啊！所以我哇睇到哇咁樣嘅、啊、即刻。 但係我想知道你係一個都可以好 flexible， 即係哦 party 嘅時候就玩，但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好 enjoy， 因為有啲係唔可以。即系自己独自一个人噶嘛？ 系啊，我系两边都得啦，两边都得啦。 系 系啦，但系最紧要系，即系我唔可以系自己夹摊喺床嗰度，即系揿下手机啊嗰啲唔得咯。即系一定要做运动嗰啲咯，即系出去跑下，出一身汗啊，即系等自己个人放松啲。唔知系咪习惯咗啊？ 系 过度活跃症嗰啲 friend 咁样。 太 discipline 咯，即系你突然之间有一日放假，你系唔会想全日躝喺屋企咩都唔做噶。 唔会噶，唔想噶。即系 even 我去旅行，我系。去三萬步嗰啲咯，即系系行咯，点都唔搭车嗰啲咯。 哦， 即系所以，我之前去日本旅行去咗都再之前啦，跟住就系去咗14日度啦， 系 瘦咗2-3公斤嘅。 哇！ 即系但系咁食，你食拉面啊，食嗰啲油腻啲嘅嘢， 但系咁行， 好正、 啊。系啊，但系系咁瘦咯。 但系你咪永远都行唔出个身数咯，如果你唔搭车嘅话。 系啊， 每一日都系、啊、 当行到边度就睇边度咯。 O K， 系啊，就系咁咯。 好正、 啊。 咁但系听呢一份歌词嘅时候，你头先你所讲咧，我就觉得都好真实，就系、是、应该钟雪有好多一啲问完你嘅一啲生活状况，又放翻入个歌词入边嘅。我想好奇一下，到底入边有几多系真系发生喺你身上嘅，有啲有几多系假嘅嘢嚟嘅？例如 treat this night 食四餐呢样嘢，到底系真定假 ？treat this night 食四餐咧？咁梗係開 show 之前梗係完全冇啦，開完 show 過年啲梗係日日都 cheat day 啦，係咪先？日日都食啦， 入唔到拜年啦， 咁誇張，真係可以，你係食到好多嘢嘅。 我食到好多嘢嘅，我可以好快肥得超快嘅。 但你又可以 keep 得，因為你 keep 住做 gym 啊。 係啦係啦係啦，都逼住自己做。 好啦，其實呢個啱拋磚引玉嘅，我想問真正嗰樣嘢就係 disco night 未夠膽咧，係真係唔夠膽咩？ Disco night 未夠膽係，其實真係都冇啊，即係都未去過啊，都未即係香港一翻到18歲走咗去韓國，跟住翻嚟香港都冇。 但係韓國有冇啊？韓國嗰啲 韓國有嘅有嘅，但係通常都係同 friend 一齊去飲嗰啲叫咩咧？嗰啲又唔係叫做 即係 唔係唔係 club 嚟， 清少少嘅， 係啦係啦，光晚嘅 啊， 做咩啫？咁驚嘅咩？夜晚暗冇所謂㗎。 唔係啲 clubbing 嗰啲係好有射燈，唔接唔接， 係啊係啊， 嗰啲㗎 啦。 你就係享受即係嗰種舒舒服服，大家坐低傾下， 應該 係 似嗰啲類似西部牛仔嗰啲 feel， 唔知點樣講，即係嗰啲大家睇動漫嗰啲睇得多，我宅啲睇動漫，即係一入到去就係有啲吧台咁坐喺度嗰啲， 推到門一推到門入去， 我知邊啲， 跟住就掹支槍出嚟， 妖精的尾巴嗰啲啦， 係啊係啊， 就係嗰只啦， 佢明啊， 而家啲聽 我即刻諗到咯，飛天嗰啲啦， 係啊係啊， 然後大家就圍喺度就喺度 hea 跟住傾偈。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只哦，即係啲特色啲嗰啲咁樣樣。 係啊係啊，我反而中意佢多啲。 但係因為嗰啲係即係 club 嘅話就太嘈啊，或者成啊嗰啲就唔即係傾唔到偈啊，成嗰啲咁。 同埋唔係你話有冇完全冇去過？又唔係，有去過一兩次，但係真係好嘈，即係煩得好勁啊！自己又唔係好中意咁。 咁勁嘅， 咁 平日做嘢已經要跳舞啦，唔使 好攰啦， 收工唔使跳舞啦， 係啦， 耳仔疲勞咁樣， 所以就比較少會去，但係即係 party 上面就係你頭先講啲中意傾到偈嗰啲， 係啦，跟住玩下 board game， 大家一齊消下腦啊，幾好啊！ 佢真係好中意玩 board game， 我一定要玩一次，我一定要玩一次。 你講大部分嗰啲我應該都玩過 ，OK， 好過 嚟，山中小屋一定有啦， 有玩過分六個人啊嘛，即係每人唔同年齡啊嘛，有唔同屬性啊嘛， 大家。唔好挑戰 啊嘛！ 唔好挑戰細貓喺 board game 度，唔好挑戰細貓。O K， 佢真係識嘅，佢真係識嘅。 係啊，有好多公仔噶嘛，好靚噶嘛，有地下一樓二樓嘛。 O K O K 啊。 但几时可以中意玩 board game 咧？呢一样 其实我谂啊，我谂系做练习生嘅时候开始中意玩嘅。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只要练习生系真系有假期嘅时候系冇，即系自己叫离乡别井啊。即系我假期又冇得即刻飞翻香港，咁又冇得同啲 friend， 你唔会冇得楞住啲 friend 走翻屋企噶嘛？系咁样，咁所以就自己出去啲 board game 场度玩咯。 有 board game 场， 即系狼人杀嗰啲，其实我系好早已经玩，我系。我谂二零 一 几多咧？一唔系喎，二零二唔系喎，二零二等我谂下先啦 ，sorry， 唔系喎，一零二三啫，二零一七到啦，二零一七已经开始玩， 系、 哦、 啊， 即系喺韩国嗰边同韩国嗰啲朋友 又唔系，咁嗰阵时咁啱内地出道嘅、哦，都有飞翻去，跟住之后都有去嗰啲 board game 场玩，即系直头系佢哋系嗰啲 board game 场系。全部十二個都唔識嘅咯，就咁楞過去，咁有啲可能情侶就去就佔兩隻腳咁樣，跟住啱啱好湊夠人就開始啦。 哇、哦，正喎、啊！ 其實有得諗㗎， 我想跟你去玩。 其實香港有得諗㗎，係 啊， 係貨翻我哋 最緊要湊夠腳咯， 自己去玩啊嘛。 我哋呢度有三個孤獨， 係咯 ，OK。 我哋湊咩啊？我哋湊多九個人，我哋就可以去開玩一局啦。 你玩咩啊？你唔使帶老婆去咩？ 可能佢唔想跟我嚟咧，系咪先？ 但我发现细猫你有一啲而家嘅习惯等等咧，都几系由嗰阵时特别韩国生活培养翻带咗翻嚟。你啱啱讲 board game， 系啊，我会自己去玩密室逃脱咯，同埋 哇，呢个劲，呢个系嗰啲咧，有个表嗰啲咧，你一个人 排行榜 系啊，读到排行榜呢个一个人去玩密室逃脱，我觉得可以排到 level。八 個可以， 但係好好玩嘅，即係自己諗啲謎題，跟住解完出翻嚟係幾開心。 但係你唔該，有時一個人諗唔到嘅時候就好尷尬。 唔係啊，就係其實我之前都同啲 friend 去過玩，但係佢哋係諗唔到佢坐喺度咯。係，跟住我咪諗咯，都係我諗。 所以你就覺得 既然都 係玩好無人啦， 係啦，喺度冇用嘅。係 啊，同埋好危險嘅就係咧，通常你幾個人玩密室逃脱咧，佢哋好興分兩三個 area 俾你嘅，即係一個人負責 A 區。一个人负责 B 区、C 区分开晒啦。你 A 区搞唔掂，棘住啲嘢俾唔到线索 B 区咧，搞唔掂。 系， 所以你真系最惊系猪队友 咯。不如我自己玩晒算啦。 系啦，倒不如自己玩晒啦。 如果要你喺香港拣一个人同你去玩密室逃脱，你会拣边一个？ 有冇边个 friend 你觉得可以？ 有冇边个 friend 系咯？ 哇，有冇边个 friend 啊？即刻谂下先，要谂啲零舍醒嘅先。 系啊，有冇啊？因为发现原来。 超峰， 我、哦、超峰系哦，似、哦、 超峰系、哦、都系同我啲性格差唔多，系好中意谂好多答案啦。喂，系咪咁咧？系咪咁咧？即系佢会尝试好多唔同嘅方案。 哦， 我都有同超峰约玩 board game 嘅。 超峰似系思考型同埋理性型嘅感觉， 似啊似啊似啊！ 我个脑而家出现咗佢个画面，佢个把声， 系即系你已经 feel 到佢解题嗰阵时会讲嘅嘢啊，系嘛？ 有噶，经常噶。超峰虽然佢都好忙啦，工作咁有阵时佢得闲佢喂。是时候约下玩翻 board game 咯，咁样噶都有噶， 好好啊！ 嗱，咁我想知啊，譬如真系讲你嘅生活，星期六日呢啲时间啦，你玩 board game 可以有一晚啦，咁你做尖你都系一两粒钟咁啊，咁你仲有啲咩可以做？佢可以实现到其实我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周末都可以真系很忙， 好缤纷， 而唔一定要下下净系要 party 啊或者咁样。 喺有阵时候我会自己无聊，我就自己出街行。即以前有個壞習慣就是凌晨唔知點解要自己一兩點出去行下，行街條街冇人又幾開心咯，即係聽下歌啊，感受下個世界咯， 又可以諗下嘢啊， 係啊係啊， 你哋兩個又近嘅喎呢個位， 我咁呢個我都會嘅，我諗嘢我需要行路先諗到嘢， 咁搞笑， 我唔可以坐喺度諗嘢， 凌晨三點喺海旁行翻屋企嗰啲人嚟， 哦係啊，跟住行到翻去就會有個答案啦，又或者調翻轉係如果我揾唔到個答案，我唔上屋企咯。 是 啦， 我都是 要咁样。 讲个秘密俾你听，好多时候呢啲卷轴咧，你收到呢啲卷轴咧，就系佢行海旁半夜嘅时候，无啦啦自己谂出嚟噶啦。 系啊，或者翻屋企嗰段路，特登有一段系要行嘅，就喺嗰度谂咯。即系要不断喺中间有啲人喺度喐下，有啲声先有 inspiration 咯。即系如果我坐喺度，譬如呢个 studio 咁，你要我谂啦，可能坐喺度真系谂好耐。 系啊，好即系嗰个好压抑啊，嗰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困喺屋企，通常都系瞓觉咯。再唔系就系真系有 friend 要打机就一齐。 打機啦。 除此之外，你都出去噶咯。 係啦，基本上有得行出去就出去，即係唔知係咪過度活躍症咯，所以就係話 應該唔係嘅， 應該唔係嘅， 動下身體都啱嘅，正常 嘅。咁但係呢一隻歌喺錄音嘅過程當中係咪都嗱，即係個歌詞就頭先了解咗你自己生活習慣好係你啦。咁亦都講就我同徐好監製建立咗一個即係默契啊，或者。那個過程都已經好似熟習咗，係咪喺錄嘅時候呢首 funky 啲嘅嘢都順利啲咧？真 係好快，好順利咧，真係好順利。即係基本上佢係話你放翻開，好開心，好似演唱會咁樣去演繹就 OK 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以前可能錄歌可能要三日啊、四日啊，即係幕後花絮可能花多啲時間啦。cut 就當然再少咗啦，可能一兩日啦。跟住呢個直頭係半日就搞掂咗。 哇！你諗下，你頭先講之前幾粒鐘錄一個月喎、啊，你而家係半日可以解決到啊？呢個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你覺得自己嗰個唔同位在於咩變化咗咧？ 即係 focus 嗰個位，我諗真係喺感情上邊啊。以前係可能唱歌可能冇咁多感情嘅表達，可能係想用聲音嚟扮到有感情去表達。依家係 真感 嗰樣嘢去表達，同埋以前可能韓國唱歌可能。某啲高音位就係、是、即嗰啲字係一粒粒啊嘛，因為韓文佢個意思咧，佢可能有陣時係四粒字先代表一個意思嘅，例如愛啊咁樣，但係你要沙冷氣焗喐咁樣先代表一嚿，但係廣東話你就咁一個愛字，其實你全部都已經要表達， 哦， 即我唔會有個沙冷氣，我唔會同你咁樣噶嘛，佢、係所以佢嗰樣嘢係好技術性技巧去。唱 系、哦嗯，我冇谂过呢样嘢，但你一讲我就、哦、 明咗， 系 啦，系嘛，明 哦， 因为佢哋所有要一气呵成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佢唔会怕， 系 波，即系你闹人傻，你唔会怕， 系， 即系你傻就系、是、一个傻咁样可以表达出嚟， 所以英文啊， 扑个 CPU 就扑个 CPU 噶啦， 系啦，你唔会 扑个 CPU。 好标准 系、嘛？我老婆教我噶，我只识呢一句啫。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呢一句系咩意思。 挂住你，挂住你。 好彩，我几惊系粗口啊！好彩唔系啫。 由你照讲。 系啦，好彩唔系。 其实我唔知自己讲咩噶。 好彩我老婆都唔会教我讲啲嘢。 咁啊，喺录音方面好顺利啦。咁啊，去到 M V 方面呢一个咧，都有呢个做 gym 嘅情节啦，都有少少舞蹈啦，咁样。咁今次呢一个嘅场景啊 ，concept 咁样系咪都？又系点样嚟嘅呢个？ 其实今次系交俾导演谂嘅，最主要系咁、导演佢嗰个发挥就系话，其实即系大家都 focus 咗喺周末啊玩啊嗰样嘢啦，咁不如睇下周末其实点嚟咧？佢就揾翻咁，其实就系上帝创造咗七日，就一日休息。 休息啊， 系咁，所以佢就向咗呢个方向发展，就揾咗阿肥肠去演绎上帝，系啦，就话我系一个上班族啦，就跟翻歌词一开头就话开工开到周身痛啊，大家都冇得拣噶啦，咁样即系好，就系咁样，即系平平咁样过日子啦。咁上帝就过咗嚟，就揾咗我咧，类似做 part time 去做第七日嘅即系临时顶工咁样。但系做临时顶工嘅时候咧，都要有 training 嘅。咁 training 咧就有末世四騎士，即係上帝嘅幾位僆咁樣去幫手做嘢。咁啊，一去到嘅時候咧，大家見到我呢個新人咧，都好似有啲唔鋸咁樣啦。咁啊，大家各展奇招去一齊訓練，去討好呢個上帝咁樣。但係訓練嘅過程咧，上帝唔見咗嘅。原來上帝喺屋企偷偷地打邊爐，自己開心就係咁。 系啦，所以就有呢一个嘅设定咧，我觉得几有趣啊！你解释咗佢哋几个人咧唔同代表嗰样嘢咧，大家可以再睇翻，你就可以再逐个留意一下，其实佢哋做紧啲乜嘢。系啦，咁啊，所以有呢一首咧，细猫最新派来作品就系周末很忙嘅。咁啊，2023年头先都有即系轻轻预告过，之后有啲准备紧啊，各样咁啊，我哋就期待你今年跟住又会有啲咩带俾大家啦。好啊，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拜拜， 新年快乐啊！ 就别跳动。 好歹，你知道，但应约吧。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有兑现，特别要兑现。哦哦，万岁。